就是《伤寒论》的，当然一定要实践，自己生病的时候要照经方吃，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倒不必说一定要看大量的病人才能成就你的经方的医术啊。因为我觉得学习经方需要的一种心力啊，是比较专、比较敏锐的一种心力，所以病人的数字比较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的认真度有没有够，这样的比较是有这样的感觉啦。那么因为 我自己在教书也是在读书嘛，那我在比如说我不是常常在帮人看病的人，就我很久才遇到一次病人，那我都是好像这样子陪着各位同学读书，这样读着，然后这段时间我自己也感觉不出我自己的医术有没有什么进步的，但是呢可能读了一段时间的书，再遇到一个病人的时候，忽然发现看病的能力比之前变好了，大概就是这种感觉而已。所以读书本身还是蛮有用的。那么接下来这个张锡纯的医案啊，他是提到一件事，他就是提醒读者啊，如果这个人的肺啊本来就容易咳血的话，那记得小青龙汤就不要放桂枝，因为但是呢他说麻黄没有关系，也就是桂枝呢会促使这个血管肺部的这个脆弱的血管出血，可是麻黄没有关系，所以呢他又说加一点杏仁，加一点石膏，加一点天门冬，然后不要加桂枝，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个会咳血的病人是比较安全的啊。那既然他有他的这依然就是说从前有一个舅妈啊，然后呢自己吃小青龙汤然后就吐血啊，那所以就希望我们就既然看到这个医案，我们就自己注意一下啊，就是如果有人有容易咳血的这种体质的话，那用小青龙就不要用桂枝。那接下来啊是左继云所收集的这个张文熙的医案。那张文熙这个人啊也是蛮特别的一个人，就是说他没有什么医书流传在世间，他自己没有什么著作传到今天，所以我们在翻这个医学的一些书籍的时候不会找得到张文熙这个名字。那好像张文熙的这个医案呢，就是他的好朋友左继云啊，就是看病拉他来看，然后张文熙开了药，左继云就帮他留下一个故事，这个样子，所以就这样子在历史上面这样闪过一下的一个人。可是张文熙的医术让人觉得很特别，就是张文熙虽然是很能用经方的人，可是他在解释病机的时候都是用《黄帝内经》来解释。那这几个医案其实是看不出张文熙厉害在哪里了，或者说看不出是并不是说他这个不厉害，而是我对《黄帝内经》的认识太肤浅了，以至于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啊。那但是有一些《黄帝内经》的那种好像大家看了2000年都不知道是在讲什么东西的几些条文呢，就是因为有张文熙，所以才让人发现说临床上有应用的可能性。比如说黄帝内经的倒数第几句那个一水不能救五火啊，则木芒子，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身体里面的一个水不能够救五个火的话，人的眼睛就会瞎掉。这句话其实一般人在读《黄帝内经》的时候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一直到张文熙用真武汤把人家瞎眼的人医好了，然后说这个东西就是真武汤让你的这个水能够上来了，五脏之火浇熄了，你眼睛才能够复明，那才让人觉得哦，《黄帝内经》这句话真的有意义哦。就是张文熙用经方让人能够因此相信《黄帝内经》里面有几句话是真话，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不然的话，《黄帝内经》那些古古怪怪的经文好像都是随人乱解释啊，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样是怎么样。那像这个小青龙汤治目赤如珠啊，就是这个人啊头痛怕冷发烧，然后呢渐渐的就是眼白都发红，那于是呢就以为是上火啊，然后就人家就医生就给他很多清凉退火的方药啊，那吃来吃去都不好啊，那然后呢就变成请这个 张文熙来看啊，那张文熙呢就说，哦，你的脉啊跳得很不通畅，所以呢你是寒邪还没有解掉，所以眼睛红，所以就小青龙汤，然后吃了三天，然后呢病人就好了。那这医案怎么看啊？那张文熙就说，啊，这个很简单嘛，《黄帝内经》怎么讲的嘛？《黄帝内经》就讲说白为肺啊，所以眼白是属肺的。那这个呢，《黄帝内经》讲说这个啊、这个太阳啊、哦，这个太阳受邪就是肺的皮毛受邪。那太阳经呢，感冒的人就头痛嘛。然后太阳经的这个病呢，还传不完，就会塞跑到眼白去嘛。那你就知道，就是太阳传太阴啊、哦，那太阴是手太阴肺，所以就是太阳经的邪气传到眼白了。所以这样子，所以我就用小青龙汤吃一吃，就开把太阳经的感冒治好，然后用这个细心五味子这些把这个啊眼白的这些邪气避开，好解决了。那就是解释。那他这个地方就引了一段非常深奥的那个《黄帝内经》啊，让我们说啊，张文熙就是用这一段《黄帝内经》把这个病医好的。那各位同学，对不起，我看不懂啊，就这样。那这个我的《黄帝内经》的研究啊，还没有厉害到可以解释他的解释，那就这样。那至于说下面一个张文熙的医案是小青龙汤治龅牙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当然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它是这个就咳嗽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是发不出声音。那张文熙去看他的这个脉很沉迟，然后呢寸口啊几乎把不到脉，那他就知道说那他就看到人家用药啊，他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字好像打错了，那个按 N 字啊是口字旁一个音，是这样，嘴巴发不出声音，哑掉，那这个打成黑暗的暗了啊。那这个他的用小青龙汤一开就好啊，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他就说因为他的寸口脉沉迟嘛啊，然后很弱，所以知道是这个肺太寒。那肺太寒的话就可能会有痰塞住啊，所以肺太寒呢这个肺气不通，那就用小青龙汤。其实这个地方用小青龙汤啊，是张文熙他的医术的一个常常这样做的一个方法。因为张文熙的医术我觉得给我们启发特别多的啊，比较在真武汤上面。那张文熙在医病的时候呢，就常常用真武汤的咳嗽加减法，就是真武汤的咳嗽加减法，就是加入细辛干姜五味子嘛，就真武汤在病人有咳嗽的时候可以再加这个药。那张文熙治这种耳朵聋掉眼睛瞎掉用真武汤来医啊，那他就是加这个细辛干姜五味子，因为五味子可以振固人的元气，细辛可以开九窍，所以这样这个结构，那干姜可以用来暖人的阳气，就加入这三味药以后，再搭配真武汤原来的结构啊，那治这种哦，就是因为你知道眼睛瞎掉耳朵聋掉，如果你去问西医的话，他们都会觉得是不可逆反应，就是觉得神经死不能复生嘛啊，就是不可逆反应。但是呢张文熙还真的就是让人家重新听得到的看得到的都还蛮多的啊，就是这样子的医案啊。所以这是一个细心干姜五味子结构，将来会看到它活用在五官病的地方啊。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张文熙治疗哮喘。那这个哮喘呢，他用小青龙汤是这样子，因为也是一种张仲景的这个辨证啊。张文熙说什么呢？他说哮喘气喘病发作，那个他说喉咙的声音像拉锯子一样。各位同学，请问气喘病发作，喉咙的声音像拉锯子，那是什么声音？那个我倒是没听过了，你们有人听过吗？就喘的那个，好像那种如同嘶吼一样的那种呼吸声。那有人听过吗？听过也学不出来是不是？啊，那这个。然后呢他的这个辩证，张文熙就是说张仲景的书里面呢没有写哮喘的这个哮当作主症，没有，因为张仲景的书里面我们找不到什么气喘的这个哮喘的方子啊。他就说那比起来呢，这个喉咙呼吸声音像拉锯子一样呢，那个比射干麻黄汤的声音要大， 就是比喉就是水机声感觉上这人还能呼吸啊、哦，拉锯子那好像就要闷死了，所以感觉上好像射干毛黄汤不太够力啊、哦，所以呢，他就觉得，然后他就比较大青龙好还是小青龙草，还是桂枝加厚朴杏仁好，那他说麻杏甘石汤那是发炎的又不算，所以他最后就选一选，选到小青龙汤啊，然后那个人就吃了之后就好很多了。但是他这边就有写说，这个病人虽然没有断根，可是呢之后发病就变得很轻微了啊。那用小青龙汤治气喘病，或者是我们用射干麻黄汤治气喘病，同学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如果你开始要呼吸困难了，你这个药当然这个现象是遇寒遇湿发作的啊、哦，就是你不要，就是气喘病可能有不同的发作的形态，那因为有一些情况气喘病是因为阳虚而发作的，那个不可以再给麻黄剂了啊、哦，像有人发作气喘病说他看他跟他女朋友亲热之后就气喘了，那这种的话你就不要再用麻黄剂了、哦、那个是阳虚而发作的气喘，那是用肾气丸、哦、但是这种遇风寒而发作的气喘，那就是用小青龙汤或者是射干麻黄汤都有可能让这个气喘立刻稳定下来，那因为它能够就是让气管比较顺畅，能够去痰，那又能够排除什么造成过敏的这种什么东西啊、哦、所以会临床上这种发病的时候的有效的率是蛮高的，那也因为这个蛮高，于是就变成现在啊，用经方的世界，就经方也好，十方也好啊，从日本到台湾啊，就是好喜欢用小青龙汤来治气喘哦。那而且一吃就是一整罐丢给你，叫你回家慢慢吃这样子。那这个麻黄剂其实是蛮厉害的东西啊，就是越吃会越虚的哦。因为后面就有一个刘杜周的医案，就是他有一个病人回家自己一直吃。一直吃小青龙汤就吃到后来就虚脱了，那就是这样的状况是会有的。那么理论上我们学经方的人，伤寒论这样读过来，从伤寒论的条文我们会对麻黄剂有一定的警惕才对，对不对？可是现在的医生好像不太走进这个经方的脉络，经方的理论世界，然后就随便抓着一个药说哦，这个药是治气喘的特效药，然后就这样开，那不管多小的小孩或者怎么样都是小青龙汤就这样子很随便的开出去，那也不能够断根啊、哦。然后呢也这个就是长期吃下去对于体质上是有伤害的，所以不要这么做啊，不要这么做。就是小青龙汤你就是说干麻黄汤小青龙汤你都是发作的时候立刻把它挡下来你是有机会用的，但是你所谓的有机会用还是要主症比较合的时候，就是要有一点痰，要有痰塞住，要遇到冷发作，这样才算有机会用。就像那昨天因为陈助教从前是有气喘的嘛，现在已经几乎不发作了，那昨天上课的时候我问他说，那你觉得你的气喘是什么药会让你的气喘好最多？那陈助教就说补肾药，就是气喘要治本的话到底是补肾药。那一开始我们可能治疗气喘要用一些这一类的，这个因为射干麻黄和小青龙都是痰喘，就是你在气管不通的时候是关系到痰的，那这个陈助教到后来气喘发作的时候其实都不太用小青龙或者射干麻黄这一类的了，因为其实我们学经方的人哦，就是到后来都会自己找到一些比较适合自己吃的药嘛。那像是张仲景有一个篇章叫做胸痹篇，胸痹篇呢他是讲这个人胸口发闷发紧脚痛之类的病，那个到底是气喘还是心脏病，其实我们从某一些条文是看不出来的，所以那有一个胸痹篇的方子叫做茯苓杏仁甘草汤，茯苓杏仁甘草这三味药，那你如果胸部的这个痰水不是那么的多而猛，其实茯苓就可以把它渗掉了嘛，那杏仁就可以定喘了嘛，所以 陈述教到后来气喘发作就吃一点自己调的茯苓杏仁甘草汤就好了，就偶尔发作的时候吃一点就好了。就是将来很多药物啊，有很多药方是这样子，可能就在张仲景的书里面，然后就有待大家的使用啊，就是等到大家对这本书越来越熟悉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发现有好用的方在里面。那这个就是未来的事情啊。那所以左纪云在这个案子里面，也就是说你这气喘要刚好有那个声音，你断定有痰，然后遇冷则发，这样子的话你用小青龙汤是比较适当的。那么再来呢，他这个张文熙的下一个医案是，就是有一个人他是得，有一个小孩啊是得麻疹，然后呢张文熙看到这个小孩得麻疹就说，麻疹要发表你用桂枝汤，可是那个病家不敢用桂枝汤，因为听说什么一个人如果阳气太盛的话，桂枝下咽就会死啊，就是张仲景的书有这样写啊，那所以就不敢用，于是就恶化，然后后来变成痰症，于是就用小青龙汤医好。那在这里呢，张文熙就讲了一个他自己的过去的故事，他就说他从前还没有学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左邻右舍啊，如果有谁哪个小孩得麻疹啊，一定是全家惊慌失措，因为在那个时代小孩子出疹子是蛮危险的一件事嘛，所以他就觉得麻疹出疹子好像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哦。所以等到他开始学医了，他这个会觉得麻疹好像是一个邪气感染到，然后从表症开始，然后往里面应该要把它拖出来才对，他就觉得麻疹不是就是要用桂枝汤啦、麻黄汤之类这种发表的药比较对吗？可是呢，因为他小时候觉得麻疹是一个轰轰烈烈会死就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呢刚开始习医医胆不够，所以都遇到有出疹的小孩都说不好意思请你看别家，这个我不敢医啊。一直到有一天他读了别人的书，也讲到说用桂枝汤加金银花或者用发表的法之类的建议，然后他开始呢用伤寒的这种发表的方法啊，这个来这个来治疗这个麻疹啊，然后就发现说很顺利可以用啊，那他就觉得说一般的人啊喜欢用什么桂枝入宴，阳盛必啊，应该是阳那个盛不是感啊，不是那打错字了。然后呢，就是这个东西他就说是，就我们一般是说麻黄汤症你不能用桂枝汤，因为开不出来在里面闷烧，或者是白虎汤症已经这个人很烧，你再给桂枝的话把它烧坏啊，那这种情况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在治喘的时候，那我们曾经在教葛根的时候也教过，对不对？就是这些发表的药里面加葛根啊，是我们用来治疹子的啊，治疹子的是常用的。那接下来呢，这个小青龙汤的下一个左纪云张文熙的案子呢，就是左纪云家的小孩啊，因为出生才8个月，所以他就觉得不敢用麻黄那么多，就去麻黄加杏仁，然后没有效，那他就请张文熙来接手，那张文熙就说药还是太轻，所以呢还是要加一点麻黄啊，然后才医好啊。所以就是8个月的小孩的剂量大概写在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你的小孩是8个月的小青龙汤症的话，你要看一下剂量大概这样子开，太轻的话不会有效啊，就是同学参考一下。那接下来左纪云一个医案说，有一个人呢喝醉酒啊，然后呢喝凉茶，然后呢怎么样然后小青龙汤去白芍加停利半夏，然后这个我觉得太偏了啦，算了不讲。那这个喝醉酒又喝凉茶这种人随他去吧啊，就我们要替他想那么多吧啊，还要加减那么厉害啊，算了。那这个再来姚真白的医案，这个医案是很标准的医案啊，同学自己看参考一下就好了。那虽然这个医案是标准的，但是我们要看这医案的后面啊，在53页的地方，这个53页这里啊，你看他说呀，小青龙汤啊吃了之后已经不咳不喘了，可是这个人怎么样呢？神倦自汗，脉缓舌润，就是他的舌苔啊可能比较多啊，然后脉都没力的，他就觉得说你看小青龙汤吃了以后，这个人脾肺的气都不够了，所以就吃六君子汤来补脾肺之气啊。所以 同学要开始注意到用了这一类的药要如何收工了啊，就是比较有为有守的经方家用过这种麻黄剂都会要帮，就会让病人吃补气药什么收工的啊，就是不会收工就太惨了。那像下面一个摇针白啊，也是治疗这个寒型的喘咳，医案本身也是很标准的，可是你看哦，二诊之后呢开始比较不咳嗽了，可是接下来什么心悸啦，呼吸都气很短啦，胸闷啦，手脚冷啦，剩下来就是一个痰症了啊。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他怎么处理啊？他是就是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学习经方的人常用的一个方式，就是呢小青龙汤用一用之后就用苓桂竹甘汤，就是那个剩下来的痰不要再用小青龙汤清了。朱小可以帮我调一下吧，那个怪声音。好，那这个好，这个我们小青龙汤啊，一旦咳嗽稍微降低了之后，接下来那个痰饮我们就要用苓桂竹甘汤这种不伤元气的这种温药来化它啊，就是不要一直用小青龙汤用到底。我觉得有稍微有一点职业道德的使用经方的人都要知道这些方法啊，小青龙汤用到底是不太适当的。就像今天助教还跟我讲说，小青龙汤咳嗽一吃就很有效，可是呢就是好像病好像十分去了七分，然后接下来就不会太有效了，因为剩下来就不是小青龙汤管了，剩下要用比较固根本的做法。那苓桂竹甘汤吃吃吃，后来又怎么样呢？那个人又脉沉细爱睡觉，他就觉得这个病已经很像少阴病，肾阳太虚了，于是就开真武汤啊，吃了真武汤然后才慢慢平缓，又吃了十几帖真武汤才平缓。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你平常是水毒体质的人，你就平常就好好的吃真武汤吧。那如果你有那种痰饮造成的昏啊，或者是啊吐的痰特别多，那你可以吃一些苓桂竹甘汤把这些痰饮清一清啊，这些都是平常调理身体不伤身的药啊。那真的感冒用到小青龙汤的时候呢，就都已经太就是比较伤身体了啊，所以这个体质上的调法我们自己要知道。那再来这个范中苓，它这个是一开始是晕眩，那晕眩的话它是依照这个金匮要略的这个条文啊，就是干呕吐逆吐研末这个半夏干姜散啊，就吃了半夏干姜散之后呢还觉得还是有痰饮，所以就然后再用小青龙汤加减药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一下就好了。那再来呢，刘杜周医案呢，这个是一个标准的啊，所以就同学自己看。再来刘杜周医案的这个下面这个什么某某男53岁，这个啊，他就其实这个是没有太多主症，他只是看到说他呀咳吐出来的痰是稀稀白白的，然后他的脸色是暗黑黑的。那因为刘杜周他会把在看人的时候会看这个人有没有水毒色，就脸色暗黑或者对称的黑斑之类的，是刘杜周认为的水毒状况。所以他看到这个人有水毒斑或者是脸色暗黑，在他痰是清清稀稀白白的，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辨证方法，那就知道是肺里面的痰饮太多。那这样子的话，就不管这个西医说是什么慢性支气管炎还是慢性什么肺气肿，那都是小青龙汤症啊，就是我们中医的这个辨证系统。然后呢等到这个人痰变少了能够睡了，他之后用什么药来收工啊？他用苓桂五味甘草汤加杏仁半夏干姜啊，这也是非常标准的收工药啊，同学这要学起来。那再来呢，就是他有一个病人啊，也是吐白泡泡痰，脸色发黑，脉弦紧，然后呢就是给他吃小青龙汤，结果那个人呢拿了药以后呢就不来复诊了。然后第二年春天再见到他的时候，看到他的面色是恍白不泽，那也是两个字，一个字被打成两个字啊，因为我们电脑打不出来，是这个白字旁一个光啊。那这个就看到这个人怎么 脸色惨白啊，身体好像很虚弱，原来那个人吃了一次小蒜蓉汤啊，觉得说哇很有效，于是就之后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啊，就不再来看医生了，这种自作主张的病人，于是就发生头晕心悸啊，晚上不能睡觉，然后什么鼻血不止啊，然后用电烙法止血，从此以后就非常昏倦，然后那于是刘禄州就开什么人参养荣汤啊，就那种补血的方剂，再加上正固元气的这个龙骨牡蛎等等啊，其实人参养荣汤加龙骨牡蛎是很好的补血药，同学稍微记得一下啊，就是贫血血虚的人这个方子好用的，就是那种好像站在那边啊，会觉得好容易眼睛眼冒黑星那种感觉，就眼睛发黑冒金星那种贫血啊，这个方子是好用的方啊，所以如果你是那种贫血到会头昏的人啊，那这个 人参 哦，人参养荣汤是一个成方。不过我们现在因为这是十方，所以用的是真的人参，可以的。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补血的方子哦。那同学学一下。所以其实小蒜蓉汤的医案大概来来去去就这几个主症了，只是它的各种收工的方法跟补救的方法，我觉得可以学习的地方还蛮多的啊。所以跟同学稍微讲一下。那我想在经方的学习框架里面，我们都要很严谨的去知道哪一个药要怎么收工，不可以用得太过分，把人弄伤。那如果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人家都说有些不学经方人说经方很猛烈哦，可是经方你如果要用的话，就最好整套学起来，不然的话那种半吊子用经方，我觉得看起来才真是猛烈到吓死人哦。就像什么小方助教什么家里面的谁什么自己在家吃麻黄吃到肾衰竭之类的，那也是学中医自己学的，那是自己学中医的是不是？啊，对，然后就自己在家吃麻黄吃到肾衰竭，我就觉得你要用就要会用啊，不然的话多可怕啊！就是像这样子的状况，那其他医案我们可能下次再来讲啊。那但是同学，就是至少今天讲到的医案的这个小青龙汤的种种收工的方法啊，这些补养的药都要会啊，这样子才能确保我们用小青龙汤能够做到比较好的疗效，退化。